ブゼー バザ ー拜拜 Hello 歡迎大家收聽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Yeah 我是歪歪， 我是阿牛， 我是杨怡， 系啦，记得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G， 记 得咧，你嘅对白就系记得咧，跟住杨怡接系咪？ 我已经同埋我哋而家咧，有阵时可能系不定期咁更新， 我哋冇定期咗好耐啦， 系嘛？ 做咩啫？ 因为好多人成日都会间唔少话啊，中意 我哋唔会更新， 唔系佢哋会话哇，你哋而家更新时间都好飘忽。 我尽量做到一个月更新两次 咯，希望啦， 隔一个礼拜，因为我哋真系 以前我哋每一个星期嘅，咁可能真系一个，而家可能每一个星期隔一个星期咯， 隔一个礼拜 或者隔系，总之一个月起码至少一次 啦。我哋一个礼拜更新三次就唔得噶啦。 咁 如果一个礼拜更新三次，我哋就系 咁即系大两镬，我哋全部都失业嘅，应该 系唔系？我哋系冠军嚟噶啦，咁就第一噶啦，成日，因为你一个星期好多新嘅，佢哋狂听。 嗱，即系而家唔讲今集主题，我成日都见到嗰啲人净系 broadcast 好多集更新啊，好快啦。 系啊， 有咁捻多嘢讲咩？ 唔知道。但长唔长 好衰咁样， 因为先嗰个 时间 长唔长 嘅，有啲我冇听，我拣兴趣噶，我都好中意听 podcast 嘅。 系啊，因为做嘢嘅时候系睇嘢，想有啲听。 咁我发现咧，咁有一啲人咧，就如果讲心灵系列嘅人咧，就最近系好多人会听嘅。 哦哦，多人听 就好容易好 hit 啲人啊，讲心心灵啊，讲下自然啊，讲下 敲下重拨啦， 讲下奇案咗呢啲咧，都系好多人。 我觉得咧，讲资料性嘅可能可以嘅，因为你只系将一件事再， 即系你揾资料嘅，咁佢都唔容易 要做功课 嘅，系啦系啦， 并唔系你天才波， 系啊，因为你睇好多， 你有啲一个人都好容易噶，一个人啫嘛， 系啊， 因为得闲咪可以做咯。 我 哋三条 都写 唔 嘅， 唔系我哋唔好俾藉口我哋自己，总之我哋就系一两个星期先出到一次噶啦，唔 得啦，唉，得啦， 唉 ，OK， 总之得闲就听啦，唉，但系佢又搵话，即系意思唔知系几时出啊嘛，就系要杀你措手不及。 总之我哋长做长有啦吓， 主要 follow 我哋喺 IG 就我哋最。新动向 系啊！我而家终于都冲破咗千五啊，人哋几万啊，我哋点追啊？你 烂紧 啊！ 我其实冇乜理过， 冇所谓啦。 都会睇下几人 follow 啦。咁但我又觉得我哋嘅我好自豪，我哋每一集嘅出品都系我哋嘅口水结晶， 好真实先啦。首先， 即系唔系特登好假做一啲嘢或者。人哋讲完，我哋又再， 我哋有 嘅 喎， 有，但我哋有自己嘅嘢 input 啦，即系我哋唔系攞晒嚟讲。 我哋有咩啊？你意思系人哋讲完我哋讲？唔系啊， 有 topic 都有撞啊。 嗱，即系咁讲，你 U 如果你做 YouTube 更加，即系好多人讲呢个话题，啲人就会即刻 个个都去日本噶啦。咁嗰啲 vlog 系咪先？ 系啊。 咁我哋每讲嘅内容唔一样噶嘛，呢个先系我最初做 podcast 嘅原因。 每一个 follow 嘅人都系结结实实咁自己 follow。而唔系我哋买咗俾咗钱买咗广告推咗好多 真实嘅 咁咯，是真实，货金嘅人都系真实嘅，多谢你哋， 多谢 多 谢 多谢，即使落球咁，多谢 间唔止会有啊，起码啲器材回咗一本啦， 好，今日个题系我开嘅，系头先一开始录嘅时候，我想唱出嚟，朋友， 我以为系嗰个咩啲朋友。另一首 张学友嗰首啊， 系啊，遥遥晚灯， 嗰个系 啊，你嗰首系咩？朋友， 我永远祝 嗰个 瓜 落尘先唱， 嗰个系 祝福啊，嗰个系 系咩？ 系啊， 但系 系啊，唔系朋友嚟嘅， 祝福啊，嗰个 嗰个筹款要唱嘅， 系啊， 遥遥晚空啊， 因为其实我源于咧睇到唔知。其实呢个都系唔系近期最 hit 嘅，你需要知道我哋并唔系 live 嚟嘅 ，OK？ 咁咧之前咧我就睇到网上有张图咧，就系梁朝伟嚟嘅，佢应该系 大家都知道阿牛其实好中意梁朝伟嘅，好继续， 耶，系啊，我好中意好多人添。咁咧梁朝伟张图咧就系佢应该喺一个宴会嗰度，就同三个年轻嘅，好似系 Pixar。 哦，好似系啩， 即系啊，好，总之好似年青嘅三个男仔啦， 唔系佢最近有同好，佢最近有同好多年青嘅偶像影相噶， 因为佢哋 Fish 啊、Louis 嗰啲都有， 因为佢去咗呢个 咩导演咩 国际电影大奖嗰啲，即系去咗呢啲宴会啦，就好多人同佢影相啦。咁嗰相就系佢企喺中间，佢样咧就捉住晒手啊，好夹硬勉强自己抿嘴笑，我称之为佢嗰只。 哦， 即系笑咗嘅，系有笑嘅，但系咧个嘴 排式 系一致嘅， okay， 忍住，嗯，咁啦， 礼貌式 系啦，跟住嗰张图就俾人称作系社恐嘅最强嘅一个特征啦，即系最强嘅示范图就系佢啦，佢喺度嗯强迫自己要影啊，系要笑，忍忍住，忍忍住， 即 系 好官式咁样， 系啦， 同你 咁，但其实咧，我哋都有睇过好多其他梁朝伟嘅相咧，就佢好 relax 咁搭住。嗰啲张淑平啊，嗰啲杜可风啊， 因 为梁家辉啊， 因为嗰啲熟啊嘛， 即系啦。咁我才喺度谂，系咧，其实嗱，近年就成日都话梁朝伟系社恐界嘅代表啦， 嗯， 即系佢喺人多或者成日偷影佢咧， 即系佢系 I 型人嚟噶， 系啦，佢就好唔自在啊，诶、嗯，望嚟望去啊，耷低头啊，好冇自信，快啲完啦，快啲完啦咁样嘅。咁然后佢嘅另一半咧就系刘嘉玲咧就系社牛啦，称之为即系好 social 嘅，好团体嘅，好中意好多人，好热 闹， 周围同人倾偈、饮酒、 花蝴蝶啊， 系啊，穿嚟穿去咁样嘅。 即系咧，如果你之前我哋介绍嗰个玩人格嗰个咧、 啊， 就 系、 是、譬如 I 型人咧，系其实要自己独立咧，即系诶自己先会放松嘅。但系 E 型人咧就 系 要透过其他人嘅能量而得到，即系佢个同人倾偈，我就觉得啊好 relax 啦。 就啱啱相反 嘅， 系啦，咁我睇。就觉得、哦、其实社即系我哋识朋友或者识咩识啲新人嘅时候，都系呢两个状态嚟嘅。有啲人就 系 好乐于唔紧要嘅，嗰人唔识唔紧要啊，呢度成堆人 冇所谓啊， 我唔紧要噶，我去到识到人噶啦，同人倾偈啦，问下佢咯，即系了解下呢啲新人系咩人。 系， 但系有啲人咧就系梁朝伟咁啦。如果嗰度冇熟人，我唔去。 又或者佢话佢唔想去咁多人， 系啊， 佢情唔想去添。 唔想啊，算啦，你哋玩啦，我唔玩啦。 嗯， 咁然后我谂，其实我应该系梁朝伟嗰款嘅人嚟嘅。 其实我系梁朝伟嚟嘅都。 系啊，杨怡，杨怡少少，杨怡，杨怡 中间啊，系。 我系咁嘅，我有睇过。 偶尔系刘嘉玲系咪？ 唔系啊，我系 I 同 N。互相互转换嘅人嚟嘅，即系有时我好需要独处，有时我就需要喺即系同人倾偈嘅。咁我无论系星座定系嗰个人格咧，都系咁啱咧睇出嚟嘅，原来都系会有呢个结论啦。即系咁啱我睇到，就 系 因为譬如我睇星座嘅时候咧，就睇到自己咧系有一个叫上位嘅嘢啦。上位咧咁啱咧就系、是、原来我系理智同埋呢个情感咧。是咁啱系对立啊，咁所以我有时就可能系好理智，有时可能好感性，咁所以我个人都系咁咯。有时我可能我觉得，哎、我要同人 social 啊，唉、哎，唔好啦，我而家都系缩翻啦，即系我会咁咯，都系。 哦， 即系我会系。 即 系个 矛盾嘅你 系。 系 啦，我系矛盾嘅，系啦，系啦。 嗯，但我 你系咩咁？ 唔系咁，我而家我长大咗咧，我冇咁梁朝伟嘅。 系。 即系需要同一啲唔识嘅人讲嘢，一啲我都会有个我称之为有个样啦，我装咗嗰个样咧， 假装 系啦，系可以做到呢个 social 嘅效果嘅、 哦， 即系无无谓谓啊，笑下一扎人系可以嘅。咁但系大多数时候咧，我都系梁朝伟嚟嘅。 唔系嗱，我都因为大个咗 我意思系梁朝伟咧，唔系唔 social， 系佢对住熟嘅人。熟的朋友 有安全感 系啦，对住啲新识嘅人就冇咁咁样嘅、 哦。 我意思系咁样， 我以前都好，即系我意思系习住噶，即系如果唔识咯，就停唔讲嘢噶。我以前好严重，即系我会觉得，我做乜同你讲嘢？ 起一个讲先， 但系我喺其他人嘅角度睇，哇，你好劲啊！你可以同佢倾偈嘅，你咁都同佢 D 兜到嘅，有一个人咁样话你。 系啊，以前咧的而且确咧。是完全隔绝沟通的跟不识的人。但是后面我都像牛这样说，因为我觉得呢现在大过了、 嗯、 我如果做这个行为我有少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大方的人。即是你面对一些不识的人、 嗯、 你是不需要逃避他的。 你要面对他克服他。 对啊，越怕你就越。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好像我觉得一个行为是细路，即系人话、 嗯、 有啲人咧见到好多人咧就会行开啦，即系唔倾啦咁啦。我会觉得而家咧嘅我咧，其实我都唔中意嘅。你问我，如果俾我搞，我都唔想同嗰啲人 social 啦，假咁啊，好似又要讲啲嘢，又听人讲嘢咁啦，又俾啲反应啦。咁、 嗯、 但系我会觉得咧，如果你系咁样行开或者拧转面咁样咧，我会觉得唔大方咯。即系我会对自己。的观感，我会觉得我情愿我会跟人家交流的，但是喜不喜欢那个人或者同不同意那些东西就不一定的，另计，但我不会说 做不做朋友 另计，然后就即是或者不听人讲话，即是很缩在一角那些、 嗯、 我就 唔会咯，而家即系你都话，你都可以话硬住头皮咧，都会同人哋倾偈嘅。 系 咁，但系冇以前咁惊嘅，即系但系其实我都系想做梁朝伟嘅咁咯。 其实我就唔系花蝴蝶嚟嘅，咁 澄清 系啦。咁但系有一次咧，我有时去做一啲唔同嘅嘢噶嘛，有时我好中意兼职啦。有一次我就系半夜做嘢嘅，就系、是、一班女仔一齐做嘢嘅。 嗯， 咁佢哋大过我噶。佢话啊，其实我有时都唔系好倾偈嘅，佢哋就喺度讲呢个话题，类似系咁啦。跟住我就话吓，我觉得我都唔系好叻讲嘢嘅啫。佢吓你唔叻讲嘢，跟住我吓我咁样叫即系即系好吹得，我唔系啊嘛。我心谂其实我系其实好抗拒同人哋交流嘅。因为 我首先有人就觉得我交屈即系唔想同我交屈啦，都有人觉得系即系如果你交屈好假啦，即系好多唔同嘅案例，所以我咧通常都会选择性讲嘢嘅，我会讲一啲最真实嘅嘢感受，我唔会话乱同人哋讲嘢，就算系对住客户嘅好咩咧，我都系做翻我真实啲嘅。即系想讲就讲，唔讲就唔 即系唔使假刻意讲一啲， 唔使突然间变花蝴蝶噶嘛。即系你唔使一定要同人哋喂，哎你今日点啊嗰啲，做唔到唔系你嚟噶嘛。 但系头先 YY 你哇点 YY 你觉得佢系花蝴蝶，你嗌佢花蝴蝶。 系啊，我觉得佢点 解你睇落去系咧？你睇落去觉得点咧？ 因为佢。比我更加可以同人哋唔識嘅人 social， 即再我覺得佢再好，即係 功力再勁啲。 但其實我內心覺得自己係要好困難先做到呢件事㗎。 好啦，做啦， 要都要食幾粒藥先可以行。係 啦，係啦，即好似我見到嗰個人話你覺得你好吹得一樣咯，即係你咁樣睇我嘅就 unbelievable 啊！聽到之後啊，我咁嘅吹得。我嗰兩句嘢啫喎，咁咯，唔係因為嗰個人咧，即係話我嗰個人咧，佢係完全係社恐啦，即係佢真係完全可以同佢講嘢嗰種嚟噶。我點解你可以同佢哋講嘢講咁耐？因為我嚇都係好鳩噏嘅嘢嚟，即係又唔係刻意，又唔係好唔舒服嘅同佢講嘢。 講啱咪傾嗰種，係 但唔 係 特登揾人講。咁但係佢就覺得你咁樣同佢講嘢，哇，講咁多嘢嘅你同佢咁樣。因为佢比我更加唔讲嘢，所以佢先会觉得咁啫。 睇落去，即系嗰个我知啊，嗰个系第一层，你系第二层，然之后杨怡你都 唔知事。唔系啊，但系咧，我想讲一个 point 嘅，就系 到肉嗰度啦。 屌牛咧，佢喺一个节目度唔系好多嘢讲嘅，咁啲人可能觉得佢好讲得噶。 但系千祈唔好同佢讲嘢，佢可能会都同我讲嘢。其实咧嗱，系啦，佢咧，佢其实系咧， 因为我哋俾到好多安全感佢。所以佢咧可以讲好多嘢。 佢对我咧，其实佢都唔 系 好讲嘢，都系噶。佢有啲，但我都觉得佢未系即系处于一个，因为其实我觉得佢都怕生嘅。 系啊，佢系梁朝伟嚟嘅。 其实佢真系梁朝伟。 我 系 我话梁朝伟。 系啊，即系佢掉咗杜可风啊，先搭个头啊，张叔平咁样。 掂 我。系啊，突然间叫佢，即系突然间揾个李思捷过嚟，佢即刻惊啊。是不 是我都忙住真的不要理解。我情愿王祖蓝。 他顶不上的。我觉得他都几你不要看他现在在个麦前面这样这么多东西讲。其实呢、 啊、 你平时见到他真的做什么什么即系唔一定同你讲咁多嘢， 个样住好， 大家会以为系，所以先奇你唔好话，就算你认得，即系话有啲人话咩啊，见到你个样啊，几个样，我惊唔系几好意思喺街嗰度就哇冇嘢讲，应该咁样。 同埋见到哇两个西西面咁样唔系几好啦， 西西你到。 唔系，其实呢个 系啊， 唔系我都有朋友有听我哋 broadcast 咧，就话。即系又问佢有冇听啊咁啊，我冇咁平时你讲嘢咁咯。 系啊， 不过我知道你如果对住啲生保嘅人，即系唔识嘅，其实你唔会咁样讲嘢嘅。 嗯， 跟住 系啊系，所以我哋嘅 podcast 俾到好多安全感佢，所以佢可以好放心地讲。 唔系应该咁讲，我平时出边即系同我啲唔系好熟嘅人讲嘅，就系阿牛讲嗰个 痛， 嗰个痛，即系自己一个，系啊，自己一个嘅讲一啲。所以其实有很多人说很认真的嘛，哎他很认真的，不要这样跟他说一些东西。 很认真 这 个是我的代名词来的，所 有 人都觉得我很认真的。 因为你呢他都是会一个学 的。他是有 点 严肃 有 个 细的。 即是不会摆一个很。现在这个这个 feel 的。是 不 是他不会现在这样讲完晒勾流流的东西这样笑的嘛。 笑到咁啊嘛，成日揿低佢啲笑声 嘅，可能或者佢唔会有人想埋台讲笑噶，我觉得一定唔会。 但有啲唔怕死嘅人，啲人都会出 啲系戇鳩啫，即系嗰啲 事， 佢并唔系勇士，佢唔小心踩，跟住有个窿嘅咁嗰啲嚟嘅啫嘛。 但我而家近年对住呢啲人都有是但，即系唔会下下都。 因为佢个俾人个感觉系应该唔会想玩嘅，同佢平时唔会同佢讲轻松嘅嘢，即系好似你都系噶。 我有啲人以为 我 唔得噶， 唔即系好认真啊，即系唔会同佢讲笑噶， 系啊， 会同我讲笑或者笑我。 但其实佢先系认真嘅， 其实我 就觉得佢样太流费。 其实佢先系会 嬲嘅， 嬲 即系佢以为 先系同我， 以为同我讲冇事啦，即系同佢讲就唔敢讲啦，惊伤害到佢啦。 但 其实 我觉得 系咯。 唔係，因為我近年遇到一啲人咧，係佢會覺得，誒佢學係咁，即係可以同佢講下笑，咁我又會過於誒是但冇理佢，即係夠答佢一啲嘢，或者可能串下佢少少係笑嘅咁樣就算。咁但係有陣時候我發現有啲人咧，有陣時候會得寸進尺，好似會覺得，誒佢都冇乜嘢嘅咁樣，越講越 over。跟住我心有陣時喺度諗，啊係咪屌呢排冇屌冇發一個火，或者冇隔翻佢哋，你就開始得寸進尺啦，係嘛？ 唔係，有時唔可以 too nice 嘅，呢、這個真係 即 係。又唔可以太好人， 就系冇乜冇乜诶，有佢哋啦，算啦，就开始越嚟越讲，即系点啊？嘿，即系咁嘅咧，嗰度咁点啫？而家即系当我个通一去到要你要我挞着嗰个掣嘅时候，跳咗就扑街扑街扑街， 系跟住就会加个遮字。通常咧，牛喺出边就会俾人哋加个 牛遮， 即系个名都会加个遮字后面，咁你就知道啦。 哎， 即系唔识嘅人都会记得阿咩姐。 咦，我哋有 个 同事系人都叫阿姐噶啦，算 啲另计啦， 唔系 佢 错 定 阿姐，即系觉得有一种哇威，即系威。 但系呢个气场我都唔知系点样出现。 好，翻翻嚟讲翻正题啦，唔好再 讲 自己啦， 你都讲下，即系等大家了解一下我哋边个系梁朝伟，边个系第几层。 O、okay, K， 三个蜘蛛 人系梁朝伟。O K， 梁朝伟只系得一个。O、okay? K， 有边个可以得闲喺英国喂假不屌？ 有日本滑雪一条友。 唔系嗱，你哋多唔多朋友噶？ 我谂要 你哋嘅交友系点啊？唔系交友 app 嗰啲交友啊？ 即系朋友圈诶，即系。 我咧并唔系嗰啲，又有啲嘅朋友圈咧系一 group group 人噶嘛，是是是，通常都系以几个、三个为起跳噶嘛，即系可能啲我有七个中学同学好 friend 嘅，跟住咧有五个大学嘅 friend， 跟住咧有六个咧系瑜伽班识嘅，跟住咧有四个咧系一齐做嘢嘅， 自白会咁， 即系啦，几堆，全部都系以堆嚟计， 呢、這个都唔叫多啊， 亦都系有啲人系翻教会啦，再即系啦， 好多， 跟住同埋会成日做好多一啲学好多，可能学好多活动、啊、 或者冥想啊、重拨嘅朋友啊， 或者佢可能中意挑花啊，唔知啊，即系做 或者有啲人有啲兴趣，例如佢话呢啲咧系钓鱼嗰啲朋友。 睇啲打保龄嘅，或者踩单车、车 友 啫，系啦， 唔同功能嘅朋友， 同埋佢哋好中意团体噶嘛，即系搞 party 啊，一堆起码廿人啦，咁嗰啲咧，我就唔系嘅， 唔系花蝴蝶， 我唔系嗰啲嚟，我又唔可以称嗰啲为花蝴蝶啦，系啦，我比较系真系可能同嗰个人，我可能系三个人连埋我自己，可能三个。跟住可能同呢个两个，同嗰个系单独一个，呢、这个两个、三个、两个、三个。 即系你先，你喺唔同嘅 group 入边都唔系好，即系冇开枝散叶嘅。 唔系，我唔系好擅长开枝散叶噶。即系有啲人系，譬如以前同学咁啦，你读书嘅时候，唔知道大家系咪啦？即系如果个同学咧唔睬你咧，你会好唔开心噶嘛？点解佢唔睬我嘅？但其实你同佢唔系真系好 friend 嘅啫。讲真，咁我就我细个好细个已经系觉得同学系同学咯，唔一定系朋友咯。 嗯， 系啦，新年到我去读即系做嘢嘅时候，我就知道同事同朋友咧系两嘢嚟嘅， 系 即系同事只系同事嚟嘅啫。同事讲紧系你会同佢讲啲工作嘅嘢，而下喺一啲日常你无关痛痒讲俾佢听。哎呀，我食糕好难食嘅咁嗰啲，啲冇紧要。但我唔会同佢交心嘅，即系唔会同佢讲。哎呀，我屋企头先咁咁讲。哎呀，我男朋友点点点。哎呀，我只猫咩？我唔会讲啲嘢同佢。而下系。朋友就讲分得好开嘅，可能我咁样分嘅时候咧，我都会分我个样子或者我嘅行为个人嘢都 show 咗出嚟，就系、是，哎呀，我唔会同你深交噶啦，唔使咁认真，都唔使同我讲呢啲废话， 系系， 咁、就 深层啊， 我咁我咁样系形成咗就系、是，哎佢好起降噶，即系佢唔系普通讲笑讲到噶，咁、我觉得有啲关联。亦都我唔认为系一个多朋友嘅、 啊啊， 但我如果 我嗰次都数过噶自己啊，如我就系咁啊，如果我而家死咗，咁咧有几条友一定要通知，有几多个人咧朋友啊，即系冇亲戚关 系 嘅，系唔系爱唔爱人嗰啲斋朋友，我谂应该十个以内啊。 嗯， 系 系啊系啊，我觉得佢需要知道我死咗嘅， 十个以内都算唔错噶啦， 即真系交心，佢知道晒我啲嘢，我哋思想系同步，十个以内嘅啫都系， 嗯， 就唔系嗰啲广发英雄帖啊，你拜会拜会拜会，你哋有心有心有心，就唔系呢只，咁所以系咯，唔系一个朋友嘅人，同埋我有阵时交友，我都觉得自己好捻扑街嘅，即可能嗰个人有少少，我觉得咁嘅。咁我就开始排除佢噶啦，由内到外剔走佢噶啦，开始。 嗯嗯， 咁排排下走咗噶啦。 咁当然有，我咁大个人都有啲系你嗰，你有你我当我佢朋友，但系可能跟住，因为可能转换咗环境，佢冇揾你，你揾佢，佢又冇俾适当嘅 feedback 你，咁咪断咗咯。咁有，咁实有。 咁人都系嚟嚟去去嘅， 即系 我相信 你。好想同佢做一世朋友啫，但佢有各种原因或者各样嘢，可能佢睇你唔顺眼，觉得 系咪要唱歌啦？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 系啊，唔啱 key 咁样，咁冇办法噶。但我冇交互嘅，即系冇话反面啊，闹咗佢一啖餐咁嗰啲就唔系嘅。 嗯， 系啊，闹佢一啖餐嗰啲就 即系绝交咯。我哋讲嘅 有冇绝过交咧？ 有冇啊？有冇曾经试过同人绝交？ 口讲就有， 口讲咩？ 但系做唔到， 即系 有啲朋友，即系譬如。你会你个心就系谂，顶你扑你臭家，识咗十几年都系咁嘅， 你就想屌 即 系 廿几年都咁，屌佢真系好卵烦，唔想理佢啊！咁但系你内心 冇做到， 系啦，你都系佢、 okay, 有啲咩，你都系，唉，都系帮佢啦，都系去啦咁样，你都系 绝交，我有试过， 系冇，系因为咩事绝交？ 你讲俾人听、啊， 被人绝交咯， 被绝交 系啊， 你做咗啲咩？ 我冇做过任何嘢咯。 咁你觉得佢嘅原因系咩？突然之间同你绝， 可能佢觉得佢人生观同我唔同， 完全唔一样。 系啊，即系我唔、哦、知噶嘛，我被绝交点知个原因？ 但系呢个朋友系几时有晒识嘅？ 嗯，有读设计嘅时候 识咗好耐噶啦，嗰阵时都 识咗啊，系啊，佢双子座，问下双子座点解咯？我都唔知啊，可能佢就好似你咁咯，我觉得佢呢样嘢唔好，咁啊排除咗佢，咁 慢慢 系由我就被排除咗啦，系啦、啊。但系其实有时会觉得咧，你当佢朋友噶嘛，即系你好难释怀噶，要用好多时间嘅。 即系你唔明佢突然间点解会咁做咯？ 我宁愿佢闹我， 即系嗱，如果你直接讲话点解你唔好或者点样， 系啦，我会宁愿系 咁 噶。 原来佢唔中意咁样，但系嗰个人就完 全。但系有啲人可能觉得，唉，唔讲，大家知咪算咯，咁噶嘛，系 啊， 即系唔系？即系而家，即系我自己都会，唉，算啦，你点样同佢讲？即系好似你 judge 佢，无啦，你闹佢定系咩？你一系即系咁耐，你一系就接受 噶啦，可能 系呢个接受佢系咁嘅。 咁我需要时间去释怀咯，但系 失恋咁咯， 系啊，好唔开心啊。但系后来发现咧咁嘅，当你有一啲人咧系你同佢疏远咗之后，又会识其他嘅人嘅，即系人嘅缘分系好自然就会有一个循环咁嘅。所以我就后来又好快释怀咗咯，系啦。你唔讲呢件事，我都冇谂起绝交，系啦。 喂，有冇同人绝交？ 有人同佢绝交， 边个？ 佢有同人绝 交， 我同人绝交， 系啊， 有咩？ 澳洲嗰个人咯， 妖，嗰啲唔系咧，因为点讲咧？嗱，我一谂起啦，即系你话有多唔多朋友，我都唔 系 好 多朋 友， 朋友 我唔系嗰啲，即系学你话斋咩叫十个人出嚟去唱 K 啊嗰种嚟嘅，我不嬲都唔中意， 不能做大 party， 唔系。我细由细到大都唔中意太多人嘅，因为我咧通常系一啲好多人嘅群体里边咧，我系会变成唔出声，咁就唔会同人哋 friend 噶啦。 我而家好啲啊！ 我谂我嘅圈子即系同最多人可能都系五个六个咯，即系多过呢个数目咧，我开始就 handle 唔到啦，系嘛？ 唔会 friend 嘅嗰啲系只不过走嚟走去嘅啫嘛，即系你唔会同我啲人交心嘅，学你话斋。 系啊， 我谂我 friend 都系讲紧都系十个以内，同埋你话啱倾嘅，你可能缩窄到可能三四个嘅啫，即系唔会好多啊。因为我会觉得以前小个我会很在乎的，即是刚才你说、 啊 哦、他不跟我讲东西他为什么生气了我， 很紧张 很紧张的，我就会想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然后他可能不睬我或者他失恋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你刚才说我失恋，即是好像可能会 失恋， 为什么我跟你这么对你这么好，或者我们一起本来很 friend 的，为什么 我会做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 我的心， 然后 你就会觉得点解嗰个人会咁样对你？因为你付出咗真心啊嘛，即系你同佢应该本身系好熟，但系佢又冇唔同我讲， 系 或者佢同咗第二个人讲都冇同你讲，你 唔知噶， 系啊，跟住就会觉得好失落，系咪我有啲咩令做得唔好，令到佢咁样对我咧？咁我嗰阵时咧系好在意呢样嘢，我觉得譬如有试过有个朋友，佢系突然间真系断咗失恋啊， 嗯， 但你唔明点解咧？你可能同佢真系乜都有同我讲过，点解突然间佢会开始疏远？ 系 咁后屘。我就直情觉得呢个人系死咗咁，即系佢我哋断噶啦，即系我唔明白 了， 然之后觉得对佢好失望添、 哦。但系其实可能佢只系忙嘅一啲，或者其他嘢有啲开拓紧，根本就冇。 我会好似杨怡咁，你不如话俾我听系点解，我就明啦，系咪？ 你爆我死因，我知系嘛？ 系啊，你话我死都有。咁但系后屘好得意，男嗰个朋友咧，曾经断咗几年，断咗几年之后咧。又无端白事定唔知咩缘，可能即系有阵时缘分啦，好似你咁讲啦，乜嘢都系咁啦。突然间又连翻，连翻上之后咧，我曾经都有，因为我解唔开之前个结啊嘛，我问佢啫，当时你会消失咗啦、 哦， 或者我哋揾你，你就唔出现啦， 系啊，唔理啊。 咁我会觉得，如果其他人揾你，你都可以，但我同你咁熟，你都系咁样。咁后屘佢又讲俾我听，咁当然太细个嘅时候会有啲好白痴嘅想法，例如佢已经可能拍拖啊，或者点样咧，就同 佢自己有。 有 啲变化， 系啦，系有嘅。咁咪觉得哎呀，我或者嗰阵时嗰个人大家疏远咗，之后同咗第二啲人玩咧，就冇再揾你咁啦。跟住，但系我当时听到嘅时候，觉得好好笑，吓系咁样，咁有乜问题？你咪同我讲咯。 冇噶。 咁但系算啦，当时我就咁样即系重拾翻呢个友谊嘅。咁然之后咧，再咁大个人咧，经历咗。其他即系喺外地咧，澳洲嘅时候识咗一啲人啦、 啊， 而嗰啲人咧，原来你咧，即系有阵时咧都好傻嘅。生活喺香港嘅时候，你会觉得人哋对你点样好，或者你点样对人好，你都冇乜所谓嘅。啊好啊，咪帮佢啊，点样样？好啦，原来喺嗰度嘅时候，我发现咗咧，你同人哋交心咧，想或者 系 对人好咧、 嗯， 人哋唔一定要对翻你好。 真诚嘅人。 原来好傻，即系我以前系好傻嘅，我觉得。咁我觉得原来你去到外地嘅时候咧，乜嘢好多嘢咧，即系同杨洋澳洲嘅时候咧，即系好多嘢咧，原来你对人哋好咧，人哋未必，你唔好期望人哋对你好啊。 你 或者 你 一定 想帮佢就算 啦， 你 以为 你会帮翻你， 冇所谓啊。即系但系原来人在异地咧，每个人都系为自己嘅。即系你话咧，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咁啦。咁咧，你就原来每个人咧都好自私嘅，因为佢得佢一个人啊嘛，你冇屋企人噶嘛，外地。 原来人哋只系谂尽方法利用你啊。 原来只不过系你一个工具人嚟嘅啫。咁然之后我就发现咧，原来咧到当时候啦，就发现。朋友唔系好需要， 朋友都有兵噶，真系 系啊，唔需要噶， 有 唔需要朋友。后屘我有试过有一啲情况底下咧，即系发生咗好多事啦，就有一刻有谂过我唔需要朋友，因为我唔需要帮忙。 呢 个 系澳洲嗰阵时出现嘅， 系啦，我唔需要朋友，我靠自己。 有冇呢个神经？有呢个谂法？ 我冇嘅，我冇嘅。 佢冇嘅， 因为我由细到大 又想叫佢花蝴蝶啦。 唔系啊，我由细到大都系好中意我嘅朋友嘅人嚟噶。我做过好多次和事佬噶，以前 唔系我有意思 系嫁娘啦，系咪？ 俗称嘅渣男， 即系譬如有一个朋友几年唔睬我哋，咁我特登去揾翻嗰个人， 咩事啊？ 氹翻佢， 嗱 咁好翻噶。 佢会咁样揾翻个人啦，但系我系咁样，佢唔好。 但系嗱，当时我唔系我被绝交，系其中另外 嘅 朋友。 即 系 佢哋 嘅 嗌交啫，你嫁娘第一句。 但系如果系我发生我身上，我唔会再问。 系你自己 系唔会问嘅。 我反而系大个，即系经历咗呢啲事之后，我咧有啲我好，即系我得黑同白，我就会话。咁咪唔好做朋友咯， 算咯， 我自己靠自己得，总之我自己做到，我做乜靠人嘅话，咁我咪唔需要朋友先，系咪先？ 你有同事，你有生意嘅拍档，或者你有一啲 屋企人， 系屋企人咯， 我会靠自己。 我呢个谂法咧，即系头先你讲嘅时候，我先勾起你，我唔需要朋友，其实 系啊， 呢个谂法咧，我咁大个人咧出现过一次， 系咩？ 就系喺中午嗰阵时， 系， 因为当时咧。其实本来我同几，我谂同两个，因为我女校嘛，都同另外两个女仔就好 friend 嘅。咁、 嗯、 但我哋可能中三四嘅时候都各自因为唔同嘅原因咧，就冇咁 friend 啊。即系大家可能又分咗班啊，各自玩嘅人咧都唔一样啊。咁但系又冇乜冇再联络噶啦，即系都系同我学校见到噶嘛。然后咧、嗯、我就我群开个堆咧，又系唔知道我而家谂下都唔知咩原因。总之我突然之间成为被排嗰个啦。人生唯一一次被排、 嗯，但系无端端排你嘅， 不嬲都 我其实而家都唔谂起点解会咁。 不过其实诶细个嘅时候有好多人 都 唔知点解 嘅。嗱， 我要想我并不会主动去排那个人，首先 咁啱唔啱玩啫， 只是系我就唔理佢。 咁你有冇 谂过问 佢哋点解咁样对你啊？即系你会唔会系嗰种话？点解你哋唔睬我嘅？冇揾我嘅？ 我唔记得啦。 你系咪呢种人？ 我冇去问噶。 你唔会理嘅。 我当时就系产生一个，总之佢哋你当可能为首嗰，佢哋可能五六个人咁啦， 系 即系一堆嘅。原本我都系一堆嚟，我都唔知咩原因，我就排咗我出嚟。 我感受 咁 样 啦，系啦， 差唔多。 咁我当时觉得排咗出嚟，我唯一要烦嘅就 系、 是，咦？咁我翻学。的时候我搭跨区搭地铁啦，咁、 啊、 以前会约晒一扎一齐搭噶嘛，咦？咁我冇得 share 啲的士钱，我去搭小巴，即系好实际咁谂啊！ 即系冇一啲盘一齐搭， 系啦。然后去厕所就自己去啦，即系去厕所梗系自己去噶啦，两千蚊斤嘅，仲明都四个踢格屙咩？即系系咪先？ 唔系噶，以前 但系女校加上女校，就哇，佢自己去厕所啊， 系啊系啊， 哇，佢自己小息步啊， 系系， 佢自己去揿机买入揿机版嘅自己揿啦， 冇 问题 噶。 嗱，我就 系 过 咗就系冇问题。 其实我嗰阵时就第一下突然之间发现。好似头先娃娃直情讲，我唔需要朋友啊，做咩我中做咩要靠，做咩要黐住佢哋咧？明明我就系其实唔系好中意佢哋噼里啪啦好嘈嘅，因为本来同我 friend 嗰两个人已经分拆咗其他度啦， 上市 咗，唔系呢 group 添啊，佢哋唔系呢 group 嘅系啦， 即 系散。咁我觉得系散开，嗰时系中午咧，中午成日都咪。即大家都不是用心学业的，讲真的，我开 始有走 了，我哋唔系啲咩名校啊，开 始拍拖啊， 考模啊，即系大家温书，即系唔系 翻学嘅， 即系啦，好似好 hea 咁噶嘛。中午其实我嘅谂法冇乜特别要我哋 hea 啦 ，sorry， 有啲 早啲又唔放假啦， 有啲有勤力嘅 ，OK， 但系唔系我哋啦。咁我当时觉得其实佢都多数系朋友啫。我翻学咪自己搭车咪翻咯，上堂咪唔系咪倾偈咯， 去厕所咪自己去， 系去厕所自己去咯，放学咪走咯，唔使理佢哋噶咁样。我系嗰时突然觉得系咯，其实我都唔系真系好需要佢哋嘅啫。咁佢哋唔同咩？ 咪算咯。 同埋佢哋咧，当然细路都系幼稚嘅，青少年都系幼稚嘅，即系佢哋嗰啲，哎走啦，唔嗌佢啦，特登讲个口号出嚟啊，就话算啦，人哋咪中意自己食咪自己食咯，咁嗰啲咧。即系当然，我被 bully 嘅行为仅止于此嘅啫，唔可以称为 bully 系杯葛啦。bully 系讲紧人打你啊，即系嗰啲整咩 取笑你， 系搬走你嘅台凳啊，唔系嗰啲嚟嘅。OK，、 嗯、 只系佢哋冇再叫你一齐参与佢嘅生活。咁、嗯、我觉得，哦，算啦咯，咁咪唔好咯。咁当然咧，喺呢个时间咧，我平时都唔系净系同佢哋呢 group 人有交流嘅、啊，我都有同其他同學都有傾下偈，咁啊同嗰啲散件嘅人傾，我稱為散件，好似好衰，同啲散件嘅人傾下偈咪算咯，都係做呢個咪味喎，好 咯。即係嗰啲人都唔入 group 嘅， 係啊，佢哋自己交冇入佢哋 group 嘅。 OK OK OK， 即係只係學校平時交流下吹下水。 你冇諗過自己開個 group 嘅？ 冇啊， 你係咪呢個性格嘅？ 因為我個情況同佢差唔多， 即係我當時只係諗住。啊，好烦啊！ 有啲人系自己 开 group 噶嘛， 唔 group 啦。总之日常我想问嘢，有人答我咧。譬如我想问，诶、哎、呢、這个系咪几时交啊？即系啲 有人会理你就算啦。 咁隔篱嗰人应我咪算咯，就唔好再谂一齐放去边啊，唔使翻屋企啦，烦。 即系唔需要再有友谊。 所以咁啱嗰时候，其中一个有一个女同学啦，都系我个 friend 嚟嘅，但系而家我哋后来好少联络嘅。佢都结咗婚，都移咗民噶啦。咁但系我而家有阵时谂翻起嗰时咧，其实佢帮咗好多嘅。 哦、 即系佢冇拉我去佢个 group， 其实，但系佢知道我俾人排咧，佢又同我特登倾下偈啊，即系点啊，系一齐我哋买食啦，即系会咁样，亦都咁啱我哋系一齐会考咧，去考嗰啲学校都系同一间学校，佢、 哦、 就我哋一齐去啦，就去啦咁样。然后我哋后来，你话系咪我哋两个都系唔同性格，完全唔同 style 嘅人嚟嘅都，咁啊当然后来就唔系好密切咁样去联络啊，定系咩？咁但系依家佢都系有 IG。同 Facebook 嘅 friend 都要傾下偈啊，佢就已經移咗民，睇下佢啲女好搞笑啊咁樣，即係有時會諗起，哦，係呢個人係幫過我嘅， 嗯， 咁咯，咁都係後來係啦。頭先娃娃就係話有啲你個朋友幾年前即係甩過幾年， 係啊， 你覺得算咯， 中間斷咗嗰啲 冇噶啦，嗯，我頭先原本好 friend 嗰兩個同學咪拆散咗噶嘛，過咗呢個奇怪嘅會考期之後，你唔知點解屎忽撞棍咧就連翻上噶喎。 系啊，唔知点解会连翻上。 系啊，咁即 系 有啲人系咁样噶喎，你以为 突然间 算啦，佢都冇啦。 流失咗噶嘛？ 咁 佢 点解唔知点解有一个电话啊？或者有阵时 唔知啦，系啊， 可能你留言嗰啲 Facebook 啊，咁样佢同你讲翻嘢，突然间又打 留翻 又打俾你啊，跟住又约出嚟啊，突然之间就 又重新联系， 紧密翻好多。 咁有冇话连翻之后问翻佢当时点样样？有冇讲翻呢啲噶？ 我冇嘅，因为我好清楚，其实你问佢做咩，当时就系佢去咗另一 group 咯。 大家都戇鳩鳩咁 去另一 group， 咁系咪另一 group 嘅 routine 就系佢哋嘅 group 咧？就系好中意去睇美容嘢啊，好中意点啊？呢 group 就好中意去玩去蒲嘅， 唱 K 咁。即系啦，呢啲唔读书嘅呢、這个就喺度苦读啊咁样，咪各个 group 咯。 系。 所以我就不会去问翻，点解你嗰时唔揾我嘅？ 我都 唔 会， 系你唔会嘅，因为 我当时会， 因为我同咧杨怡喺呢 part 就系咧，我哋好清楚，唉，你问佢做咩啊？ 嗯， 如果你系啱嘅，你总会连得翻，定系点样？而唔好你追求嗰个原因， 我嗱，我想知道原因系佢同我讲分手，或者佢同我绝交， 绝交啊，系啦， 你讲，但系如果过咗，我就唔会问， 即系算罢啦， 因为咁即系。其实大家都做不到朋友，我就不会想着跟他做朋友的。 就算是啊，即是停止的了，不用再回。 或者是我有一个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人消失了的，但是没人知道是为什么的。 没人知道是 都有这些情况的。我又觉得没什么东西咯。但你说需不需要朋友呢，我都是坚持人呢都是需要有朋友 的。除了屋企啦爱情啦，我觉得会有一个朋友都是有自己的另外一个自己咯。 不同的面向咯， 是啊，等他可以释放他那个面向， 是啊，就不要太即那个是粉石疾俗的一个，是 我粉石疾俗， 我啊，即我都解释为我当年的时候不用朋友啦，总之我花学人民都认得咯，算咯， 咁但 系后来 娃娃都有识到其他朋友嘅，咁佢应该有少少不同的想法啦，系咪啊？ 有嘅，咪因为当时喺澳洲嘅时候，杨怡都受到呢个欺凌，一齐咁样发生呢件事。咁杨怡就好正向啦，就会觉得我咧就好似发誓我唔要朋友咯，同埋我觉得唔需要再对人好，我哋只系谂自己想点，唔需要话因为嗰个人点，然之后即系有少少，即系将自己摆得好低，就俾人哋先。咁、佢就我就话我唔做好人噶。系啊，咁讲，跟住佢话 我都做坏人，我开始食烟、饮酒，讲粗口，坏 个海婷，即系佢就话，唔系佢，我同佢讲 咁偏激嘅， 唔系我同佢讲，我哋唔使对人咁好嘅，唔需要对人好，自己想点就点，人哋咧想点，唔一定要就佢嘅，我唔想咁啊，咪唔好理佢咯。跟住咧，佢就系咁，你又唔可以咁样 冷静啲呢个村民， 嗰个人系唔好，嗱佢就话诶，嗰个人系唔好，但系佢系佢嗰个人个别嘅事件。 你呢 个 就系张介聪，我个世界西，个世界嗨啫，你唔使嗨嘅。 但系因为我咧就系即系活着 FIFA， 我 就觉得 滥炒 系滥炒， 点解要滥炒？ 系嗰个就话吓佢咁衰，我就唔可以对人，我而家完全冇对人好嘅咁样样。 唔系，我会咁谂嘅，你嘅性格系点就系点噶啦，你系一个对人好嘅人就 系 对人好噶啦，你唔好扭曲自己，我要做坏人，你都做唔捻到坏人，你坏过海婷啫嘛，你明唔明？ 贩毒， 但我心里边好想咁嘅，我就系做好人，冇好结果，个个都系咁样 样。我知佢系姚金玲嚟啊， 但唔得，姚金玲有黑化噶嘛，佢都冇。 佢强啲黑化会扯佢而家， 跟住 好想 咧，跟住佢就噶，你算罢啦， 你眼线都画唔到系咩化你？ 系啊， 佢话你唔系佢嘅意思系觉得咧，你而家咁样讲，但其实你个人都唔系。咁，但系同埋佢话，就算嗰个人呢、這个人系呢个人，所以并唔系全部人都系咁噶嘛。 系个世界閪啫，你唔叫閪。 但我会觉得，妖唔捻你反台啊！ 话难做唔好做。 咁我成日都系咁讲嘅，即系我想反台。 我 会系咯， 睇下而家啦吓，而家我睇下嗰个人系咩人。只要嗰个人，我碌佢心地都唔好嘅，都系閪嘅咧，我就系我就閪俾佢睇。我哋咁又唔使理你啦。 有时咧，嗰个人系一个好人先最惨啊。因为大家是只是真的要分开。 是。 即是那个人衰你和他分开有原因嘛。但是那个人都是好人，但是你们都是即是两条线永远行不 下。我不会觉得不好，我只会形容为什么不啱 channel。 不啱 channel。同埋呢我大过了之后呢，刚才我的意思话那个朋友甩咗之后回来，跟着我问他为什么。 浪子回头。 因为当时我是好 好想知道。 好耿耿于怀嘅当年嗰件事，咁所以我就真係要问佢嘅。好啊，但当然你问我我而家嘅睇法啦，而家大过咗咁多之后呢，我就对于流失嗰啲人我就冇乜所谓啦。即係呢个原来呢，即係你再大过啲嘅时候呢，再厚啲呢，就会发觉 留心咪留心咯。唉，有阵时咧，有啲人咧，你以前可能同佢系 friend， 系啊， 或者好似一齐食饭啊，一齐点样玩啊， 好紧密咁啦， 好紧密嘅。但系你会发现好多嘢咧，可能尤其是工作啦，跟住或者佢有咗家庭啦，你好多嘢系倾唔埋冷噶。 系啊， 跟住你夹硬每一次出嚟聚会嘅时候都倾唔到啲，即系唔啱倾嘅话咧，跟住我又会觉得咧有少少浪费时间。 嗯， 咁我就觉得有佢啦，唔需要特登刻意揾嘅。咁如果系即系你有啱倾嘅，咁就唔会去到呢一步啦。 我有少少近年系成日觉得自己中无艳咯。 系， 我同你哋即系同两位主持人，另外两位主持人，即系我私下都有讲 好姊妹， 即系成日觉得哇，我真系无艳咁，即系你有事嘅时候咧，就嚟天， 人系咁， 就嚟天路嚟搵我，哎呀，快救我哋亡国啦，帮我哋打仗啊，哎呀，佢哋虾我啊， 冇事嘅时候就 唔 知 啦， 系啦，咁我就好啦，咁咪帮，即系可能当然啦，你又系你帮人就唔好计较啦，咁但 系 solid 人真系会计较噶嘛，疏鸠连人类嚟嘅，冇办法，我唔系大师啊， 嗯， 系咪先？即系唔系话耶稣，哎呀，神爱世人，点样？唔系，我唔系嗰啲，我都系个，我都系个人类嘅，真系，你真系会谂，哇，你唔念我为你做咁多嘢，都念我为你担到刀啊，你总会 冇叫你挡， 你总会有一下觉得哇。你叫我的时候呢，我就 即 刻 要帮你， 即刻要帮你啊，即刻要做你的垃圾桶啊、树窿啊。你话点我好啦，我冇所谓，都知道你哋有各自唔同嘅烦处啊，定系点我都觉得哦，好啦，冇紧要啦，就帮啦。咁但系到我有嘢嘅时候呢，又甚至乎或者我都只系想约下你哋食个饭啊，定系点嘅时候呢，哇，好似难过登天咁样，亦都好似好多阻滞，然之后好似我另外不停喺度谂咧，系咪我好烦咧？系咪我太认真咧喺度纠结咧，或者定系我太过唔识做人咧？即系好似成日都要求人哋咁咧，即系会令我怀疑人生啊！直头，系啊，咁但系呢排我又冇咁谂啦，呢排我就觉得好似歪歪咁讲。算咯，咁如果佢揾我嘅时候，我想去咪去咯。 系啊，如果唔想去，你咪话我唔得闲 啊。 咁 即系如果我唔想嗰下唔系好想，就我唔得啊，再约啊，唔系好得闲，系啊，推咗佢定系点？我甚至乎咧，我有位朋友咧，最近同我讲，你觉唔觉得咧，你越嚟越接啊？咁又系咩？我越嚟越接咩？佢话系啊，你已经去到一个咧，即系喺佢嘅角度睇啊。佢话你已经去到一个咧，你完全系呢啲啊，唔想应酬唔去接。呢、這个唔使啦，唔使嘥时间接，跟住我就都可能系嘅。 但系有阵时候我觉得嗱， 我不得不同意佢。 你唔觉得我唔想浪费时间系一啲我根本点讲咧？我唔需要同你经营成为朋友噶嘛？有啲人 系 咁，我意思系咁唔得咩？我选择性，我情愿我想做啲更有意义嘅事啦，我去派毛毡啦，系咪先？ 夏天派毛毡， 即系我做义工啦。咁样讲，即系我意思系，我如果有一啲空余嘅时间，然之后你话头先嗰啲人有啲系根本你，唉，我唔想同佢有啲都冇咩唔啱倾嘅话，咁我做乜要花呢个时间？不如我自己想做自己嘅嘢，系咪先？ 系我而家会系咁样， 即系会唔会嗰、那个？即系先你提议你话你好接近，唔通我要同一啲？ 唔系，但系嗱，我同意咁样嘅。我觉得咧，我唔会形容阿牛好接嘅，我会觉得佢咧喺自己嗰个安全嗰个圈啊，即系佢系啦，佢唔想行出去咯。但系佢自己选择嘅，我会咁谂嘅。其实佢可以 social， 佢唔啫，系啦，佢未到一个位，佢觉得好安全可以出去咯，我觉得咁咯。即系我唔会觉得佢 系 好接 安全区。 佢而家即系有少少逃避嗰、那个，即系冲出嗰度咯。但系佢而家好舒服噶嘛喺入边，所以佢咪唔会喺度冇事咯。 但系佢啲朋友就意思话：，你太舒服啦，出嚟啦咁嗰啲。 系啦， 你唔好成日喺里边啦，咁样样咯，佢就形容咁样咯。 你出去同人哋倾下偈啊，唔啱倾有咩好倾嘅？ 咁对，我觉得系要有一个缘分，系觉得啱倾先继续 倾咯。我又觉得唔好太滥咯，即系唔系乜都听，大佬啱 先 倾，但系拣倾又唔会嘢， 唔 嘥晒时间。 嗰啲咧，即系可能佢哋成堆人约我，冇理由唔去噶。喂，但系成扎人你 又 唔中意，有啲人你又唔识啦， 唔 系啦，你仲要去？咁都冇 人 去噶。 有啲 人 咧，我就 话吓你去完，即系咧，我又会听到呢啲嘅咩侧边嘅人就。你去完之后你又翻嚟又呻，去嘅时候咧唔知边个埋位饭啊，一个饭局啊，点样啲嘢唔好食啊，因为佢又点啊，最后埋位饭，哎呀搞到镬泡咁样，咁我就话其实你浪费你嘅时间，即系你明唔明？ 你嗰个时间其实明明可以做你自己嘅嘢， 咁每个人唔一样噶嘛。 即系佢摊咗出去，但系之后你神即系出唔去咧咁样，就 唔系。但我都想话咧，头先你讲开呢啲，即系譬如嗱，而家有啲聚会，例如可能我谂都有当至少十个人啦。咁咧，你其实咧冇直接识呢啲人嘅，即系可能你哦，你可能有个朋友嘅咧，哇，你去诶过唔过嚟？我哋一齐去咩咩食诶食嘢，或者做一啲活动咁啊。我想问你哋会唔会抗拒呢一种？一个聚会里面有超过即系五个人你系唔识嘅，你去唔去噶？即系你会唔会去啊？ 我唔系睇有几多个人我唔识， 系 我睇几多个人我识嘅， 系咁点样？你会点样界定？ 有一个人你识你就去 都得， 都得、 okay、 都去。 即系譬如去饮咁， 哦， 好简单，去饮成个场咁捻多人，咁多围台。你话如果嗱，我真系我都有试过咧，一条友咧可能净系识嗰身两嘅啫，咁 啊 其他人佢唔识噶嘛，喂你嚟咪饮啊，我就话你都唔知把我喺边啊，我去到有乜人咁坐做乜教，成台都唔识嘅系咪先？你到时当日你大婚之喜过嚟都唔得人理我啦，系咪先？ 通常都系咁， 即系 系 啊，咁我就会我就一系就我就试过，我唔去啦，我回翻礼拜，一系就我 OK， 我想我都知你好想我去嘅，我去咗嗰日，我嚟同你影相。摆低人情，恭喜完你我就走啦。 哦，即系唔食。 系啦，唔好夹硬摄我落去， okay, 我都唔想坐喺度， 都唔会贪嗰个嘢食， 即 你都唔食嗰啲， 都只系想见证你哦，你结婚啦，哦好啊好啊，恭喜你啊，净系想咁啫。 咁我但系想问，如果唔好讲呢个系去饮宴，例如， party, 总之我唔系睇有几人我唔识。 OK， 我系睇有几人我识嘅。 咁而家有个朋友啦，你识一个嘅啫，跟住就說喂，我哋而家呢边咧有人唱 K 啊，你过嚟一齐啦，快啲啦，咁嗰啲你去 唱 K 应该唔得噶嘛？ 唔知啊，即系我就问你咯。 睇个活动，即系佢剪 会睇活动系， 佢剪佢嘅歌喉俾啲唔识嘅人、啊。 可能食嘢咯，即系唔一定 食嘢，可能 即系唔使食，净系唱 K 噶嘛，即系食一个诶过嚟玩啦，咁样你去唔去？ 咁我睇下我呢条有边个，净系譬如净系 City 佢拗去，佢系主办人嚟嘅、 啊。 我睇下我同佢究竟有几 friend。 Okay. 即系讲佢喺我个脑里面佢系属于同事啊， 是啊 真系朋友啊，定系点样？ 系 咁、你呢 我 系啊，即系你一个活动得一个人嚟， 呢个问题问翻你自己 系啦、啊。有三四个人你都唔识，你去唔去啊？ 我会睇下嗰个叫我嗰个人咧，佢系即系意思佢得一条友想做伴啦、啊。喂，冇人诶，喂陪我去啊？咁我可能会嘅都。 唔系，但系佢系 host 嚟嘅，佢邀请你嚟。 我睇下嗰个会，即系嗰个聚会咧，嗰、那个 性质系做啲咩？ 因为 host 唔得闲理佢噶嘛，所以可能 host 唔得闲理你噶。 我睇佢嗰个目的系做咩呢个会？ 即系唔系边？哦，冇嘢。 我哋要劝交条拎棍讨论咸带， 例如系啦呢个会嘅目的。 欧美嘅咸带会都系衰过日本嘅咸带。 即系佢想做咩嘅呢个会？即系例如佢搞一个宵夜食，或者搞一个打边炉，其实系想交友。即系话喂呢度咧有好多人啱嘅，你过嚟啦，识下人啦，咁嗰啲咧。 咁你 系 咪？ 系你唔系咁问咗佢啊 ？OK 嘅，系啊，你去唔去啊？佢主办人。 交友， 交友噶，即系话佢知你系单身，佢就话：喂，你过嚟啦，好多朋友识下人啦，你唔好咁接啦，跟住好多呢啲 咁 样。 咁你系咪？我睇下当时我个脑究竟系点样， 唔系强迫性一定要做啲咩嘅，净系纯粹去 食 下嘢， 即系啦。 咁咁啱嗰样嘢你中意食嘅， 唔系咁明显话，我哋今日系交友，即系佢特登。 例如系 BBQ， 你平时自己唔会去 BBQ 噶嘛？佢叫你啦， 食寿喜烧。 我可能为咗寿喜烧冇咁多人食，我可能为咗宵夜食，而我真系想宵夜食 棉花糖啊咁样， 然后专注净系宵夜食。 即系你又觉得 系啦， 你想专注 宵夜食， 当嗰个钱系俾你宵夜食，有多人陪你咁。 系啊，咁 OK 啊。 嗱，通常咁。时候咧，我就会匿喺个柜度打开，我拎翻 social mode 出嚟就吸住呢个面跟住落去。 O、okay, K， 当排场去到咧，我唔系真，即系嗰个 跟人嚟嘅。O K， 唔系啊，我最近挑战咗参加嗰个活动，系冇一个人我识我去啊嘛。 系啊，哦，系系系， 系啊， 系咩嚟嘅咧？结果我咁神秘。 哦，唔系啊，系嗰啲即系可能有啲 talk 你去听，但你唔识噶嘛，冇人陪你去，仲要 佢自己去、 哦、自己一个人去。 咁、 哦、 佢听 talk 啫嘛，冇嘢噶。 是但是那些 我觉得如果有目的可以接受， 有目的是可以接受，但是其实全部人我都不识的，但是我 但是听那条友讲嘢啫嘛，你不用识的， 但是我都觉得好，我都 要冲破 的安全感， 即是上次我去， 所以其实我是好我都是好不怕陌生人的，但是其他人觉得我不是啫嘛。 佢叫你花蝴蝶喎、啊，呢位同事，唔系咁即系我上次去吴凯儿嗰只你唔得。 嗯、其实我好怕的，即是譬如如果喂我做咩即要搞活动我都唔得㗎。 是啊。 因为 如果我出镜同埋我真实有一个活动，我都会惊噶，因为我要接触啲唔识嘅。 即系嗱，而家我哋一举办呢个假设做咩啫？听众大会咁样，可能有20个人嚟， 嗯， 然后我哋三个人， 20个人啫 ，哦、我哋三条友面对呢20个人，你得唔得？ 有一个活动嘅就可以，即系唔好系大家理我眼望我眼，乜都做唔到，系啊，咁我就唔得啦。 才才 要有一个流程嘅。咁我 哋做嘅， 系啦系啦， 就得， 唔系唔知做乜咁样，但系有20个人喺度咁嗰啲， 系啦 ，OK， 系啊， 即系20个人一齐。 咁我有 2个人 识噶嘛？你做咩啫？呢个活动，如果得我一个人，我就唔想， 佢 唔想搞啦。 如果做乜啫？得一个人咧，佢就意思唔会搞啦。 我都唔会搞。 如果三个人，佢会考虑啊，即系 唔会嚟嘅，净系得我嘅话。 哦，你以前都系活动嘅搞手嚟啊？ 我嗱就系自从喺澳洲之后就冇做啦， 冇 呢啲嘢， 快都冇工 啦。你咧就话你唔要朋友，但我就会觉得我唔会付出咁多去维系佢哋，因为我觉得呢个系每个人个选择。佢、哦、想同我联络，我咪联络咯。我想有心情，我想同佢倾偈咪倾咯。 系 系啦，咁咯。而家我系咁嘅， 因为杨怡以前系嗰嗱，我唔知道。阿牛啦，你一定都系唔系噶啦，即系咧有啲人咧系好中意做搞手噶，即系例如佢会自发性话，喂、哎、我哋好耐冇见啦，嗱我唔系讲一对一啦，系可能有几个人嗰啲咧，喂我约咗阿边个，我哋一齐出嚟诶、即系好中意咧做一啲活动啦，系啦话诶可能讲紧系至少5-6个人啦、嗯，即系我哋不如出嚟一齐去行山啦，我哋一齐去诶游水啊，即系总之系一啲系一啲好多人嘅活动，或者诶、欸、叫埋你同阿边个边个，或者叫你拉埋第二啲人添、 嗯嗯。 有啲人好中意做一样嘢，系定期会做添噶嘛。 带到女嚟啊！ 系啦，例如咁样，例如咁系啦，跟住咧。嗱，以前我嘅印象咧，楊怡係會做一樣嘢噶，甚至乎佢會將一啲唔識嘅人一齊 壓埋一齊， 係啦， 嗯， 但 係後屘佢話佢而家收皮啦，係啦，收山啦，佢話大咗之後冇呢種感覺， 越大越接咯，都 就冇呢個話想哇好攰啊，叫好多人又安排唔識嘅人咁樣嗰啲咧， 我會稱自己為大咗，其實冇以前咁接。只是將我接嗰面收埋啲啫， 我調轉咯，我同你哋係調轉嘅， 接嗰面收埋啲啫。 我同你哋系相反， 系啊， 即系我系越大咧就越自我，或者独立啦，或者自己一个人。如果今晚有人识到人，我唔抗拒嘅，我可以同陌生人倾偈嘅，但系我唔会主动去社交或者主动去联络佢哋咯。除非系嗰啲人我好珍惜嘅，系啦，系啦。我而家有时觉得 channel 都唔一定系，有啲人你真系同佢系咁噶啦，唔会啱嘅，永远都 系啊， 但系你都系会见佢噶。 是 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一 點點有一些人直接闹他，但都是见他的这样 直接闹他 是他见到 我想想为什么会这样 在台湾什么情况来的 哦，咁嗰啲其實你其實本身你哋嘅關係已經好熟啦，即係好好嘅朋友，所以你先可以鬧。有啲朋友你鬧佢都唔會嬲噶嘛，嗰種啊佢意思係。 係 有 啲有，成日都屌佢噶啦。 你可能話佢有啲嘢都唔好，或者 屌 你黐孖 筋 嘅。係啦，屌我啲好唔好嘅嘢，邊會搞咩啊你咁噶嘛？ 呢啲先係好少。 但你哋係唔會因為咁而鬧交噶嘛？係啦， 但有啲唔係噶嘛？ 有 啲 原來咧唔係噶，你一講啲話一啲佢唔好嘅嘢，佢嬲噶。咁嗰種我都唔知係。 系啊，咁有时我会觉得，咁我点样讲嘢咧？朋友之间 系啊，其实你觉得嗱，你就住嚟讲，系咪都唔算朋友咯？已经系咪？ 唔系，我会睇下当时佢究竟嘅接受程度，佢系咩情况？即系佢嗰下个情绪，其实你唔适宜讲真话， 就追佢。 再追佢，即系追佢一点都好咧，就唔好讲住。 我会睇性格咯， 即系睇下佢究竟佢依家，譬如佢好伤心，好咩，仲喺度追佢冇用嘅。 唔系有时系无意中嘅说话嚟噶， 唔 系 讲紧佢有啲事， 唔系讲紧针对性嗰种坏人。 我都系睇下佢当时系咩情况。 系啦，唔系我觉得了解佢嘅性格咯，佢性格唔适宜讲任何嘢就唔讲咯。 系啊， 就系咁咯， 即系个地雷咁啦，系咪？即系见到原来佢有呢个地雷，原来佢咧佢会介意人哋讲呢样嘢，我发现，诶，原来咁噶，咁就唔好讲啦。 系啊， 但其实你问咧，有少少就住咁嘅，好似，即系你知，诶，唔好讲啦，费事佢唔中意。 咁你同佢个程度系咁咯， 系啊，距离啊，即系你就知，哦，原来咧佢咧要同佢有1.5米嘅咁咯。 系啊，每个人之间都有个距离。 因为有啲人咧，我唔好讲话佢系咪有心事嗰种，即系追佢嗰种，即系我意思系，譬如你发现咧，原来咧呢个人咧，佢某啲嘢咧系唔可以讲嘅，即系会踩得太白嘅，会踩亲佢条尾嘅，即系佢原来小气噶，你平时笑咧冇嘢噶，突然间原来佢。好在意一啲啊！哎，查中咗佢条尾，我唔中意讲佢个或者身材或者点啦，嗰阵佢就 哇，原来佢会咁喎。 即系例如你入仓好大，唔讲啦，屌！ 系啦，但你以为平时你同佢嘻嘻哈哈笑， 原来佢真系介意噶， 真系介意粒仓。 系啦，识 咗十 几 年佢都系粒仓，原来佢都系一直介意你讲佢粒仓噶啦。 佢粒仓真系好大仓。 系啊， 就我就觉得原来哦，原来系咁嘅。 我点谂起 Awesome Power 就 move， 望住佢嗰粒嘢就，跟住我就原来佢咧系，就算你而家同佢好熟啦，但系咧原来嗰样嘢佢唔可以讲。 咁呢个系。死穴问题，死穴问题。我头先讲嗰样咧， 系你就唔系嗰样， 我唔系嗰，我嗰样系对于譬如佢想新一啲或者佢一啲事情嘅时候，我点样去表达？佢又想听我意见啦，我嘅意见究竟俾几多咧？睇下佢当下 呢 个 都好难， 呢个都好难 系点样啊？ 但系我后屘发现一样嘢，头先讲呢个，即系可能有啲人同你倾诉，咁你究竟系一个？同佢同一个角度闹啊，定还是你用一个另一个角度啊？其实咧，你有冇觉得 斋好唔闹？ 系啦， 定斋闹唔好？ 但我纯粹 其 实 都佢都系信嘅啫，佢唔理你讲咩噶。 后屘发现咧，如果有人同你信嘅时候，你咧亦都唔需要太好似教化佢啦， 系啊系啊， 唔使啦，太真或者同佢一齐听我，原来系咁啦。因为好多人同你讲一啲嘢或者信一啲嘢嘅时候，其实佢唔系真系想要一啲咩答案。就想人听佢讲呢啲嘢，所以我觉得大家唔需要一定为咗我帮你揾答案，系你应该咁讲。 我查字典 嘅，系呢个，或者有啲人系闹翻，你唔应该咁讲。我觉得唔需要啦，听佢讲 咯，系咪？有啲人系你需要佢嗰下需要寻求答案时，你可以闹闹佢，即系刺一刺佢，为你醒醒我，即系拍一拍佢，为你应该咁样，而唔系长篇大论同佢讲。 因为有啲人其实吓，你做乜话翻我？即 系 同你讲嘢啫嘛。 所以其实我而家有阵时会反问嗰啲人，你觉得系咪咁样？你系咪咁样先？我希望从而令佢自己去谂啊，就唔系要我讲一扎嘢佢听，佢唔听嘅。 系， 系啊， 或者佢 会 反 感， 我同你讲啫，你唔使讲呢样嘢啊。 所以我咪就 系用闹我， 有啲事睇下嗰人系咩嘅 situation。我有时都控制自己唔好成日讲嘢。 就系自己成日讲嘢， 喺呢 个 podcast 嘅时 候 停。 嗱，睇下 podcast 嗰条巴咧，系边个嗰个嘴长啊？停过， 控制自己唔好讲。 然之 后 括弧佢话控制紧自己唔好讲嘢。 因为我咧而家都我成日一个习惯咧，系好即系可能日可能嗰日发生咗啲事情，有啲小嘅，唔一定系坏嘅情，可能开心嘅，可能系哇呢、這个几好喎，一啲日系正面嘅嘢咧。我会停提自己，有阵时唔好成一两嘴讲晒出嚟，同人哋 讲。咁你再修炼下先，你应该未达呢个层次。因为阿牛成日经常性都会讲， 你都系啦。喂，我今日阿华听啊，咁跟住又 知唔知啊？ 又擘大眼开始讲起，我先擘大眼起身。 我 隔 年光 系， 我 隔年光 一两嘴系咁讲，跟住就 话啲你听。 你话啲我听之前唔使讲话啲嘢俾我听，你直接讲啦。 我隔年光， 你睇下我而家讲嘢。妈妈说无可开人口，系咪先系咁嘅？你就算再删最句，同删翻个删都好。 人系要朋友嘅， 系 结 论 系 咁， 人 系 要朋友嘅。你不能够撇除，你可以自己生活，当然可以自己生活啦。你自己食饭系咪？人哋唔会喂你噶嘛？你可以自己去厕所。 而家有阵时大家都有对口头禅噶嘛，即系衰到冇朋友，即系有啲咩都冇朋友嘅括弧咁样讲噶嘛？ 唔系咁。其实就算喺澳洲，你系识到好多唔好嘅人，但 都 有好多好 嘅 人 嘅，有 嘅， 总 系啦。咁啊，所以出外系要靠朋友啊嘛， 会嘅。但我净系我谂，可能而家有啲可能细个强 化自己， 系强化自己咯， 系唔好指意人哋。 即系其实有好多嘢你不能够指意人， 有时唔可以太依赖人。 你处理好自己先。 不过有啲人好依赖朋友噶嘛， 系 啊，唔知啊，喂啊，你知唔知点样点样点啊 ？Google 一下啦， 好似你话去厕所都要人陪咁嗰啲咧。喂，你去唔去啫？你去啦，我唔去啊。你去，不如一齐去。有啲人系咁嘅，你有冇试过？ 中学多啲， 系啊， 而家大咗，大个少咗， 你就系屙啦。你 自己 揾啦， 个都系自己屙啦，唔通四个人一格厕咩？ 唔系有啲人好中意咧，系咩都问咗先噶嘛，但系佢唔会 咁。仲有我成日话你 Google， 你打咁多字，如果你 Google 啦， 系啊， 系咪先？你打咁多字 send 俾我，你呢啲行字就可以去 Google 啦。 因为佢惯咗有啲咩都问人先。佢好，或者佢好在乎你啊！真 系，但系通常呢啲即系 佢需要你嘅意见， 求助式嘅话咧，我就知道，诶，佢系咁嘅， 系 咁咯。 求助式嘅朋友， 咁譬如我啲 friend 先，诶，佢又嚟了，唔系好理佢一阵得噶啦，系咪？ 咁有啲人系觉得自己被需要噶嘛， 咁你咁啱唔系呢一种人啫，可能佢揾一个咁样嘅朋友。 咁啊，睇下咯。 有啲人又好需要人关注 嘅。系啊，有啲人需要被关注，有啲人需要被需要嘅。即系佢好想帮人噶，佢诶照顾人而得到成就感嘅，有人系。 Okay, 都系嘅，都系。 一时时啦。 系啊，你反而唔俾佢处理咧，做得即系可能我觉得吓、啊，你好似你哋 我废啦。 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吓、啊，你问我啊嘛。点解问我？系 如果你我帮你、啊，头 先你话唔好问，你自己睇啦。啲嚟，有啲我调翻转，点解嚟问我？你问我啊嘛？ 系啦， 吓、啊、你咁都唔同我讲，咁嗰啲咧， 系咯。其实有一个 有啲人会咁噶， 成日都话点解唔同我讲？ 吓、啊，即系我试唔出啦。 其实咧都几常俾人同我讲呢句嘢。点解你唔同我讲？嗰个时我就吓系咩？同、啊、你讲，跟住 当时我同过你讲嘅。你买个吓，点解你唔问下我？ 系啊，即系我即刻就会发，好似咧我错咗咁啊！我会自己喺度吓，我唔同你讲，但系你都唔得闲啦。因为我好清楚佢唔得闲，或者佢根本就唔得闲，就系佢唔得闲理我啲嘢啦，或者佢根本就嗰下唔喺度。 有个朋友话。你有个 podcast， 你做乜唔同我讲啊？咁大件事冇人讲嘅， 咁大件事冇人讲嘅。 跟住之后吓，我 其实点讲？ 系啊，点讲 啊？ 我而家做紧一个 podcast， 系点讲啊？ 嗱，我 话听 另一有另一样嘢，我都同人哋讲过，话我有个咁样嘅嘢，但系嗰人冇反应， 大把啦， 系啊。 你咪觉得有时哇屌，好肉酸咁，系咪啊？ 系咯。 唔系，其实我唔系要求佢啊，系咪一定听？不过我想 share， 即系话我做紧呢件事。 其实佢哋唔捻知道我哋做紧啲乜， 跟住咧我就觉得佢就好似冇反应咁咯。 佢哋咪唔好听，我可以尽情讲佢坏话。 系唔系？我其实唔系乞求佢， 其 实 唔需要噶。我哋想去知道我做紧一个咁样嘅嘢。 当时想话哦，其实我哋做啲咁嘅嘢，我唔系话喂你快啲加我啦，点点点啦，系咪？ 我都 OK 嘅，但系佢哋嗱。其实佢哋咧，我相信咧，譬如即系头先我讲话，我数得出嗰十个嘅人咧，我谂佢哋真系会听嘅 podcast 人可能得一个，甚至乎冇添，甚至乎听过一次就冇再听啦，都有嘅，都有人冇 follow 嘅， 系啊 系啊，冇 follow 到， 有个人咁噶佢。佢 send 另一个 podcast 俾我，系呢个人好好笑啊！ 屌你老尾， 唔系冇嘢嘅，我冇嘢嘅，我 柴台喎，系咪？ 系啦，我会检讨下自己讲啲嘢嘅，但系我觉得每个风格唔一样。 系啊，你想听咩啊？ 要求你中意我， 你想 听 治疗性嘅、温和嘅、哲学嘅、心灵嘅， 系咪？ 记 得你有做 podcast 去 send 俾 我，佢梗系知啦， 特登俾你睇添。 你成日觉得好闷嗰个 ，OK， 成日好闷，系边个？ 咁跟住之后，但我都有两个朋友系成日都听嘅， 一啲啲啦。 唔紧要噶，其实 冇问题噶。 系啊， 唔系，亦都有朋友系话，哦，其实都好啊，你做下呢啲嘢，又唔系即系你工作以外嘅嘢啊，即系唔系你平时可以讲下，咪发表下其他嘢都冇事噶。 同埋，你有冇觉得做完呢个 podcast 之后讲嘢更加叻咗啊？ 我唔知 道，佢就不嬲都叻噶啦，你应该都进步咗唔少 乜嘢。我唔知道， 希望我哋讲古仔嘅能力强咗嘅。 不嬲都系讲做，即系讲到先做到呢样嘢啦。 唔系你起码唔会咁长气，得你又讲晒啊嘛。 有咩？唔系我嗱，我唔知啊，但系。我意思是剛才我不是说你有些呆啊那些呢不是你发发过先如果你本身你都是做讲不到嘢你怎会做到这个节目先不是 还有我们三个的默契好了的在最初慢慢到 现 在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 回应大家是好了很多 因为呢我不是说自己很厉害我意思是 他现在想说自己很厉 害不是啊真的你说真的如果你是被一个不懂很多人原来不懂得陈述一件事的 我都不厉害的 只不过是讲一件事出嚟你发生过嘅事，我简单啲讲，我听过咧人打电话，因为我会听嗰啲鬼故嗰啲，即系打电话上去讲灵异节目嗰啲。其实只系讲你 做鬼王啊，俾人哋第计 食晒第计 系 咪？ 系啊， 唔系我意思系你只不过系陈述，即系讲翻一件哦。你例如我听过有个电话打电话上去， 系 一个人女人，佢就讲诶、哎，我有件事，即系讲自己嘅经历啦，系灵异经历啦。哇，我想话讲。讲到边啊？原来有啲人咧，斋讲一件事，系你仲要系你自身第一身发生嘅事，佢系讲唔到。我唔好讲人哋发生咗咩事啊，系你陈述自己嘅事，即系你落口供一忽忽一忽忽咁。咁点解会咁啊？佢可能突然间，譬如一二三四，可能突然间系一去咗四，四又去翻二，二后就跟住个听嗰啲人系讲紧乜啦？一系就讲得好闷啦。 而陈述案件嘅能力，我觉得都系冇人够雍正精劲噶啦。 即系我意思，我意思嗱，首先有啲人咧就唔讲 detail 啦，你唔知点解你会去嗰度啦。 有时间性 解埋工作室都 OK 嘅。 其实系你有时间啦、地点啦、人物发生咗啲咩事， 同 埋 次序 系啦，乱晒坑。原来有啲人咁样样嘅，咁有啲人咧听嘅时候咧，嗰啲观众会留言就话 讲乜鸠， 讲紧乜啦，收线啦咁嗰啲。跟住咧，咁个主持就话：，诶、哎，咁我哋又唔可以咁，因为好多人咧打电话上嚟好紧张，或者系佢其实都第一次，好少同人哋。讲一件事噶嘛，啲人 我觉得咧，讲嘢， 我先发现原来系要有技巧嘅。 讲嘢呢样嘢咧，其实咧都好睇，同、你识唔识嘅朋友咧都好关联。 啱 channel， 即系都唔嗱呢个咧，呢个又已经 沟通，因为沟通嚟。 呢 个 你系社恐，定系社牛啦？已经 out off 咗，因为你同人哋交流嘅时候，究竟你讲出嚟嘅嘢，人哋听嘅时候系咪你嘅意思咧？你讲到人哋愿唔愿意听你讲嘅咧， 同埋有啲系沟通失误噶， 系啦， 因为 答错先， 有啲系我讲咩，你都系永远答翻我一个，我唔系想要呢个答案， 鬼打墙嘅方式系啦， 所以令到你同呢个人嘅友谊都因为咁而可能冇咗， 系 咪？系 啦，即系我哋好中都好中意睇戏，但系你倾唔埋啦，要死佢啦咁样， 最 屘你连套戏嗰个讲乜都讲唔翻出嚟，讲乜鸠啊？ 所以可能即系我唔知啊。咁你话咁，你意思咁讲，如果你讲嘢好咧，系咪好多朋友？ 如果你讲嘢好咧，加上你系一个社牛，你系可以 就 变 成花蝴蝶 胶制花，我听住 仲高一 层，唔系花蝴蝶。 唔系，我觉得嗰个咧，你需要有一个感知性，即系你要知道对方嘅谂法，即系你个同理心都要有咧，先会好啲。 show 到， 因为有啲人净系讲，但系讲自己，佢唔会问人哋噶嘛。 系啊， 即系你蔡康永本书都说话之道都话。你好多人永远都系讲我， 系啊。 佢其实你同人沟通要问问题，你咧、 哦，所以阿扁就叫自己阿扁。 所以你 How about you, student A？ 你先有分噶嘛？ 系啦。 I agree with you. How about you? Well, in my opinion, I think 系啦。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小朋友嘅话，好想识多啲人。可能你要想想自己的表达能力， 可能表达都是 沟通，同埋你的 listening， 你的聆听能力， 咁你个讲嘢 有冇勇 气 啦？最紧要都是 即 系 你 愿 唔愿意啦， 打开 系啊。 咁不过你话得翻少少朋友都唔紧要，贵精不贵多啦。 我觉得朋友真系贵精不贵多，你要太多嗰啲费无厘啦费嗰啲都唔 系咯，同事大把啦，系咪先？ 唔系我有阵时都会，我几时会羡慕嗰啲好。一大棚人嗰啲咧，就可能哇，佢哋好啦，大棚人嗌嘢就可以嗌好多。哇，佢哋好啦，大棚人可以， 我突然间 即系可以做多，或者可以烧嘢食又最想烧嘢食。 我突然 间 谂起咧，我哋有啲共同嘅朋友咧，系每一次我哋话咧，我哋一齐食嗰啲嘢好好食，跟住好啦，发现我哋分开嘅时候咧，佢哋各自都有同大啲人食，或者自己去 食嘅， 佢好似冇咁好食， 冇乜嘢啫嘛。 跟住我哋发现呢两个朋友，我哋一齐食嘢嘅时候咧，我就好奇怪，我哋一齐食嘅时候咧， 特别 好 食，好 似几好食， 系啊， 唔系，我觉得可能系。是不是一个磁场定 系 出奇啊？ 大家有个能量咯，或者 系啊， 因为有啲嘢真系你平时食咧，系是但食咗就算噶，即系你唔话我食一食一食，即系为咗生存食饭， 为咗生存， 即系嗰种感觉，并唔系话啊呢样嘢你觉得好唔好食啊？点样好食法啊？点解个味道？点解你咁中意食啊？或者点煮啊？咁嗰啲 系咯，系有朋友嘅都 嗱，你都有朋友同你食嘢，你先开心啦嗱。几开心讲到， 唔系我突然间谂起 都系需要朋友， 因 为 咧咁样你四个人多啲食咧就可以 share 多啲 啦。 而佢哋又中意食嘢， 系啊， 系啦， 主要咧系佢哋咩都食啊嘛。 系啊，咪跟住我头先你话咧，你话好多人嘅朋友咧，其实我好细，即系细个嘅时候我系好向往嗰种。 哇，我哋好啦，咁 呢度有可能有十个人去中意做某一，即系例如十个人中意去烧嘢食 group 咁， 去开 party， 或者有十个人好中意行山。 但其实我自己就知道咧，如果你真系叫我加入呢 group， 系啊系啊， 其 实 我可能唔得嘅。 系我都系唔得噶， 我自己有啲自己。 但我都有曾经向往过有啲人咧好中意，譬如一堆人打波。他们有成十几廿个、一次过每次都是去打波吃饭那些呢。 你即是说我每次去踩板有一班人一起去踩板的。 即是有我觉得大部分呢是喜欢做运动的人会这样的。 嗯， 你想想，所以我哋 或者你 即系我啦，因为我唔系运动人，所以就冇咯。 咁你都有一齐打机啊？ 咁嗰啲唔会系十个噶嘛，即系唔会系嗰种话，例如我约咗十五个人一齐去宵夜食、啊。 我 咁谂 下 咧， 我同我啲朋友咧都冇乜特别一齐要做嘅嘢。 系咯、啊。 冇 行街咯， 我哋通常都系倾偈啊， 倾偈咯， 即 系 并唔系 倾偈都系一个。 我哋一齐打羽毛球， 咁都要啱倾啦，即 系倾偈。 你啱倾啊，大友 系倾偈，冇乜特别活动。 同埋咧，我突然谂起一样嘢，只要你去过旅行嘅就系真正嘅朋友，因为而家成日都讲嘛，一去旅行咧就会发现， 咁好 朋友啦，咁 都冇事。 我有试过都。唔得噶，去完之后发现原来嗰个唔系朋友。 我哋越嚟越好长气， 系 啦， 嗯，好啦 ，hello， 好啦，再你对于朋友有咩定义，或者你同唔同意头先我哋讲嗰啲咩？系啦，又播紧歌啦，好啦， 系咪已经瞓着咧？ 飞欧飞欧， 好啦，拜拜。 Yo，what's up？